好，我哋而家翻嚟，好再讲埋落下半集下半场先。 系啦，我哋讲到边度啊？ 咩？讲到已经跟住又再痛啊嘛，已经上 系啊，又再痛， 封身之后 真系又嚟咯， 连胶布都唔得啦，已经。 一直都唔得嘅，嗰啲痛系唔知喺边度嚟噶。我即使系啊要交代埋，我九月我系最严重，十一月开始睇医生，医生开咗两只瞓觉药，一只系最劲嘅，即系十二粒钟以上你先识醒嘅。另外一种就 系 冇咁犀利嘅，咁因为我第一只十二粒钟嗰只先识醒嗰只咧，太劲啦。我起身做唔到嘢啊，平时咁佢咪开只冇咁犀利嘅咯。好啦，食完冇咁犀利，食咗一粒啫，唔得，两粒唔得，跟住我要翻去食个强力少少嘅，都唔得，都唔得。讲紧医生开嘅一啲，其实 哇，嗰啲大昏迷嘅，嗰啲镇静剂嚟嘅， 起身嗰下成身重到好似有嚿石咁样砸住你，系要隔我起身系咁样嘅咯。都唔得喎，咁跟住成身好痛啦，跟住翻工又系你唔够瞓，你个人会癫噶嘛，情绪好差，脾气好差，乜都差， 集中唔到又燥， 系啦， 又成日甩甩漏漏，平时我哋做嘢唔系咁嘅， 咁嗰个礼拜六又开始嚟啦，咁系好，其实系好困扰嘅咁样，咁到终于好辛苦地忍到嗰一日啦。终于到了夜晚黑同你一起去的时候就其实好紧张，真的好紧张，不知道为什么好怯好寒个人，好不想去的。因为我都有跟他说，我说如果你我不想去，你不我一定要有人，就是但我真的不想去的，可能接受不到会发生什么事啊，又是那些鸵鸟政策， 我称之为鸵鸟。 唔系，有时又即系我哋又唔好我哋通常叫人哋唔好下下去谂系嗰样嘢先。但系你好多科用好多科学啊医学角度咧，搞搵唔到原因。 就系太科学啦， 我哋谂得太科学啦。 有呢啲事情发生，咁嗰个落差太大，就系承受唔到。我觉得我系承受唔到，所以我好怯啊， 系 好唔想承认，好惊，唔知会有啲咩事情发生。 病都会讳疾忌医啦， 系啦。咁去到嗰度嘅时候啦，即系开始而家讲就系进入问啦，即系问清楚，原来发现系一对母子，跟住佢系新加坡人。咁头先提到话佢 即系第一次去嗰阵时， 系啦，佢唔系第二次去。 Okay. 第二次二月一号啱啱礼拜四啦去啦，就开始真系可以好深入地去问。我记得即系头先提过问佢几时开始跟我嘅，两年前。第二个问题佢点解跟我啦？就系话佢觉得佢其实系新加坡嚟香港揾老公嘅。咁佢喺一个闹市入边有好多商场嘅，咁就我行过见到，我觉得我帮到佢，所以佢就跟咗我，跟咗我两年啦。咁跟住之后，我第三个问题我就系问个师姐，讲翻头先有个空中飞人，然之后问我几多点，我就问佢，佢就话其实咧佢系其中一个形态出嚟。找你啊，因为你一直都不发现啊， 即是他特登用一个方法引你， 是啦，因为是我想起是两年前的，是啦，但是你说是不是很确实地年头定年尾，我真的不记得了，他说其实是一个显现出来是告诉你，喂我在这里，你理下我啦，我没有，我跟了你这么久你都没有反应的， 就 是你处理不到， 最惨是隔离那些见到你见不到 我，你找一些相应的人帮下都好啊，这样 就是一些，是啦， 但是就好奇怪咯，即其实个心理落差个偏差惊嘅一样嘢就係、你一直会见到其他㗎嘛、我途中其实我都有同你讲过，我喺嗰段时间我都见唔少㗎嘛、就係唔见佢两个咯。唔係好唔有冇面嘅问题，唔係啲咩，因为我从来我都讲我唔係阴阳眼嗰啲朋友啊，但係你真係一直都见佢唔到，你个心入面嗰个落差，你承受唔到嗰个事实啊。咁其实喺个程序就系阿师姐佢请咗同啦，咁佢其实问咗呢啲嘢，然之后佢要亲自要施工请嗰两个事主嚟嘅，咁当时咧我就企近门口，咁我系面向师姐嘅，我感觉到个背脊系突然间有一瞬间，我背脊好似孭咗个雪柜，嗰啲大型超级市场咧唔系冻肉柜嘅，一开嘅就嘭嘭声咁吹来噶嘛。 佢嗰种刺骨入心嗰啲寒气咧，我系顶唔顺，我系系咁缩埋一边，就匿咗喺另一个我哋识嗰个师兄，因为佢都好高大噶嘛，我系要企喺佢后面挡住，然而系我系震紧嘅，咁。次次有几次真系好对唔住师姐，就系佢次次嗌亲我，我都好似傻婆搵仔咁样去搵我啦， 缩咗后边， 真系好冻。咁到有一下，我知点解我知道佢请咗上嚟咧？我突然间，因为我突然间昂高头，因为我企近门口噶嘛。我望到个门口对正，因为佢哋开两扇门嘅，佢就系今日开咗呢一扇。咁呢一扇门就啱啱对正出边对面嗰个户人家嘅铁闸。我见到佢哋企咗喺度。佢又系个形态，又系我之前见到开始即系做完第一次封身法事嘅时候，因为第一次系其实系治标唔治本噶嘛，佢系即系帮我集一集先噶嘛。佢又系嗰好典型女鬼嘅扮相，然之后又我见到佢拖住个细蚊仔，但我睇唔到样，我永远都睇唔到样，佢哋两个样我都睇唔到嘅，因为佢又系典型头发 K 面嗰啲。我见到佢嗰下，我真系。惊到系我系咁拧住面，佢哋跟住佢哋啲师兄师姐就问你做乜嘢嘢，系咁缩翻埋嚟。我话佢嚟啦，佢嚟啦，佢嚟。你嗰下惊系我终于知道睇鬼片入边嗰啲见鬼嗰啲人点解会惊到震到咁样样，同埋佢哋啲表情啊。 佢入唔到嚟啊嘛，佢只可以企喺门口。 系啦，但系好惊啊，真系。震过柏金逊。 系啊，佢你有做，你惊得嚟，你冇涉及到，因为我哋我哋应承咗嗰个地方嘅人，千祈唔好 promo， 所以佢啲人物嘅名字我哋完全 唔讲。我都系用师兄师姐啦。 系啦，我哋千祈唔好。 我系震过柏金逊。 我哋唔系卖广告啊，帮人，我哋只不过陈述嗰个过程啫。 系啦，个过程啦。咁师姐又搵翻我过嚟啦。咁佢当时咧就其实有个师兄其实已经绑咗我侧边噶啦。但我真系好冻，我嗰种冻系。我当时其实搭紧车，阿黄美俾咗个暖包我嘅，个暖包我长期摆喺个袋度嘅，我系两只手，你见到我两只手成日伸喺个袋度嘅，摸极都唔暖， 我真系最震嘅， 我个脚板底冻。 啲观众，你可能佢讲得好神奇，但系佢嗰刻啊，佢嗰一轮咧，我摸只手系雪咁冻。室内都系， 唔识 块面系白， 即系正常嗱。你早排咁冻，你喺条街度，你或者洗完手，咁你手冰冻唔出奇啦。但系冇理由，入咗室内佢都冰冻嘅。 有一样嘢系啱啱即系做咗一个试验啦。好，点解会有分别咧？好明显，即系初初觉得系唔系真系好啊？个个都话面色好咗，我自己真系日日望镜我睇唔出啦。但系有一样嘢我知道系真系好咗嘅，真系冇事啦。即大家冻咧喺出边咧有个温差嘅，你去到个暖嘅地方咧，即有好多人啦，佢块面会红噶嘛，好似搽咗一撇胭脂咁样噶嘛。我自己本身系呢啲体质嘅人嚟嘅。我嗰段时间喺一月底嘅时候唔系好冻，冻到其实去到二月一号星期四嗰日都系得十度以下噶嘛。因为我都讲过，我公司入面其实好暖嘅，出面系温度低，咁其实我出入都系会有温差，我系会红噶嘛，反而正常唔识红，我都系块面白到紫咁样嘅。我仲同佢讲话系咪粉底油买错色噶？唔系，因为我冇查过啲咩。 嗰排买咗好多唔同色嚟试嘅啦， 所以就唔知啊嘛，因为咁去到其实。即跳一跳讲少少啦，就系我点解会做嗰个测试，就系、是、去到礼拜日我哋同个共同朋友食饭啦，咁我哋出咗室外，咁嗰日礼拜日都系十度以下噶嘛，你大概知噶嘛，我哋去到一个室内食饭，喺尖沙咀地段嘅室内食饭，我有一程系去咗洗手间嘅，差唔多完场嘅时候我哋去洗手间嘅，我见到佢块面系色红嘅，然之后我入去厕所去咗洗手间。我望到自己块面系色红嘅咯， 即系已经 个温差咧， 即系同翻以前一样。 系啦，系色红啦，但系嗰段时间系唔色红。跟住你话系咪唔色暖咧？又唔系咁夸张嘅，但系真系块面个面色咧系唔色得变翻有血色咯。系啦，咁我就望到嗰块镜系啊，终于完全冇嘢。 即系直情系师傅系完全讲得翻，即系佢讲翻俾你听，你嗰啲 系啦， 引述翻你。 因为我有，因为其实佢冇讲得晒全部嘅，佢系要问，你要问佢问题，佢先会答你。咁我嗰下因为其实第一啦，我自己想知，第二系 我开了个头我会讲的嘛，那我都要问清楚啲入面嗰啲过程啊，或者有啲咩事咁啊，唔系冇前因后果得我讲字好似唔系好够说服力咁，所以我都会问多佢几条问题嘅。咁我就大概就问咗嗰啲问题啦。咁到佢即係请佢上嚟再有问过一啲其他问题，我但我唔好觉得重要，我都唔好记得啦。总之佢嚟嘅时候，佢我喺门口见到佢，我真係驚到一个点係咁缩，即係缩得好紧要。 原来真的有个人跟住嘛，初头你都是半信半疑嘛。 即使做完之后觉得个人舒服了的、但我觉得其实开始望到，但一直觉得自己认住啊。人哋讲完是认住，但那一刻企在那里看到。 你先入为主嘛、你讲。 是啦，那一刻真的因为那一刻在那里震在那里惊，但是你突然间是有一种很寒的感觉涌过来。那你想为什么你会缩缩，跟住你摸一摸，嗰下就系咁样咯，个反应系 见到佢啦， 咁样咯，我就嗰啲咧，我系仲要系嗰系震啊，系真系震。 但系当阿师傅同你哋讲数嘅时候咧，嗰阵时系咪仲震？ 抖噶，好震，仲系震，心入边喺度震，我个身我都系咁样咯。 其实之前佢 咁样喺度， 你唔知佢想要啲咩噶嘛？ 唔知道。 系啦， 唔知道。咁我记得系去到即系叫咗佢嚟，然之后我见到阿师傅念阿师，即系阿请同嗰位师姐念念有词啦。之后突然间同我讲咗句：你冇咩都应承佢。咁我话好。咁之后佢讲完一大轮就同我讲：哦，原来佢要张路票啫。点解佢要张路票咧？佢话佢想翻屋企。咁当时阿师姐就同就揾咗一位师傅，咁就话啊。找阿师公，咁冇详细讲边位师公，总之揾师公做见证，就带佢翻去。咁佢就叫我跟嗰位师傅，仲有我哋识嗰位师兄一起出去。咁出咗条冷巷，然之后去后楼梯，即系你哋食烟嘅地方。咁隔篱都有个化宝炉嘅。我一路行出去，跟住佢哋两个后面，我背脊好似孭住咗个雪柜，识喐嗰个冻肉柜咯。 即系佢跟住你尾嘅，应该。 我觉得 佢要去收噶嘛。 咁去到嗰度嘅时候咧，咁因为当时我出去之前，我要写好嗰张路票，然之后我 系都有咁大张系嘛？ 差唔多 A3 咁嘅 size， 都几大张。 系啦，咁我就拎住嗰张纸，我一企到埋去面向埲墙，因为埲墙嗰度摆咗个化宝炉。我系震到，我嗰下真系最震。咁然之后阿师傅见到我就话：你好冻啊！我好冻、我嗰种冻咧，唔系你喺企喺街度俾寒风劈埋嚟嗰种感觉。 你喺脑里边发出嚟啊！ 喺度狂系咁震，咁、师傅其实嗰下已经落咗一次法噶啦，我就好啲嘅，真系好啲嘅，冇咁惊，起码个人冇咁即系叫做冇咁惊，但系真系忍唔住。咁师傅请咗师公落嚟喺度讲，就类似系讲话你哋收到路票，你哋要走啦。因为听到佢哋都系用翻广东话嘅，佢唔系讲一啲仙话啊啲听唔到。咁嗰阵时，我真系拿住嗰张路票睇路震，阿师兄见到，哇！你睇下佢震到，我系震咯，我系不由自主手系咁震。咁但系我嗰下我都仲未见到佢两个噶，唔知点解就系嗰霎眼间就见到佢哋企门口之后，我就冇再见到啦。咁嗰阵时就佢讲咗一大轮，烧嗰张路票我摆落嗰个桶度嘅化宝桶。咁我翻埋去啦。我听到嗰位师兄讲话，个细蚊仔喺个桶隔篱咯。然后讲话咪企侧边咯。咁师傅话系咯系咯，即系师傅系岌头，即系佢系企喺嗰度嘅。咁师兄问我你睇唔睇到？我睇唔到，但我感觉到前面有两条冰条企咗喺度。嗰啲寒气系两个雪柜。一起开 开咗， 但系嗰 种 系嗰种冻咧，唔知系佢落咗一次发之后咧，嗰种冻就冇入去，冇劈入去啦，即系冇锐入去啦。但系你感觉到你嗰啲皮肤咧，嗰种寒气啊。咁跟住翻咁做完呢大堆嘢，咁啊翻去啦。咁我听到师兄讲话，佢中冇形容个小朋友嘅、那个大人咧就扎起咗个计啦。就冇再披头散发啦。嗰下我真系忍唔住讲咗一个，点解成日都咁嘅样俾我睇到？最唔想见到嗰啲样就俾我睇咧。你明明可以咁正常咁嘅样，点解你唔可以咁正常嘅样咧？你系都要吓我嘅。 但系我有问过， 師傅嘅，佢話咧，其實嗱，我哋人間有朋友啊，其實下邊都有朋友嘅， 係 佢哋可能咧知道某一個情況咧，或者我識得佢哋咧，我會幫到佢哋咧， 係。 你是其实你是其实是你他好少去我那些犯罪喎。嗰次呢去咗九月啊、哎、你生日 我 又生日。 佢同我讲话好耐冇去过咁。 佢 即刻嚟。 佢 跟住呢就可能係佢特登引你去嗰度呢搵我。而又帮佢都唔定。佢有机会系。 因为真係好得意一样嘢呢你十二月底搵我就话啊你过嚟同我一起做啊咁样。咁我好啊。 因为车人有问佢去做啊， 车系啦，阿 佢有佢有佢屋企有啲问题啊，佢唔方便再做咯。 系啦系啦，即系佢有即系私人理由， 同埋佢有经常撞嘢咧。 好似系，我之前有听过嗰几集都有讲。系啦，咁我就好啦，咁样，咁我话好啦，咁帮过嚟做啦，我都未试过。咁跟住之后因缘际会，你就有嗰件事，咁就去做啦。咁我我想一齐去睇下，成日睇电视见到嗰啲录音师傅呢样嗰样咁样，好似未见过。咁不如去睇下啦。咁就个共同朋友就即系多谢佢嘅，佢就即系口痕咁问咗句。佢就冇事啦，就我啦，然之后我又带咗佢啦。 佢又话好惊，咁我陪你啦。 咁其实中途，因为我有事之余咧，其实我呢个朋友佢都 check 咗系有嘅。咁详细情况就等佢讲，但系佢嗰啲就冇咁 V 运，因为佢本身是一个低龄人士。 系，不过咧，我哋就嗱，我哋翻嚟下一次翻嚟，我哋睇条片先，然后先 再 俾阿和美讲佢嗰啲经历嘅。 吓，听讲咗黄牛。